西山已为夕阳，你问我是否记得天边一弯月亮，听晚风在我两耳边轻轻地歌唱，我 天佑，我自由自在歌唱，不为模样。